灯红酒绿的家，谁能了解这感觉有多寂寞？在这个万家灯火的世界里，幸福围绕着一个人，爱人就在他身边，却又视我不见。为什么离开我又如此冷漠？我真的好想问问你，当初的你在哪里？曾经的快乐已变成烟雾圈，消散在无情夜里。在这个喧嚣繁华的都市里，孤独陪伴我一个人，胭脂迷醉的味道，灯红酒绿的家，谁能了解这感觉有多寂寞？在这个万家灯火的世界里，幸福围绕着一个人，爱人就在他身边，却又视我不见。为什么离开我又如此冷漠？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夏与春秋，黄皮肤蓝眼睛，黑皮肤黄头发，同是宇宙和地球的儿女，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家。那是澳大利亚大堡礁，那是科罗拉多大峡谷，那是维多利亚的瀑布， 那是帕里古丁的火山，那是绚丽的两极极光，那是里约基督的圣像，还有珠穆朗玛，都是人类向往真善美的地方。大爱无价，大爱无价，只要我们手牵手紧相信，大自然会因爱更深情。大爱无价，大爱无价，只要我们爱相随心相依，大自然会因爱更美丽，美丽。伪装的宇宙，慈祥的地球，承载着大爱，呵护人类度过冬夏与春秋，黄皮肤蓝眼睛，黑皮肤黄头发，同时宇宙和地球的爱，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家。几十亿的双手一定能把太阳托起，心啊，一定能把冰雪融化，让全人类的心灵之花处处绽放，让全人类的心灵之花处处绽放。大爱无价，大自然会因爱更深情。大爱无价，大爱无价，只要我们爱相随心相依。

在姑娘眉上，带着真挚的爱情，带着美好的理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，时而宁静，时而疯狂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，把我困住，无法挣脱。这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，一次次将我重伤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，腰身剪碎，这有过的我，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，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， 我要飞得更高。

天在一起，确定一定一起肯定，我已经爱上你，永远都不放弃，你是我的唯一，确定一定一起肯定，把我抱在你怀里，紧紧地相偎，然后大声说出，确定一定一起肯定，我已经爱上你，永远都不放弃，你是我的唯一，确定一定一起肯定，把我抱在你怀里，紧紧地相偎，然后大声说出，我爱你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喂， 不动声色，阿莫成文案，你是纯真还是恋爱高手？ 能不能酷一点，把我拉进你身边，撒开的主席着我的双眼，双手捧着我的脸，让我们慢慢靠近一点点。 满天星空都遮住了脸，却围绕在我身边，这世界只剩下你和我， 让我们亲一亲吧，亲一亲嘴巴啊，亲一亲吧嘴巴，亲一亲吧，亲一亲嘴巴啊，亲一亲吧嘴巴， 同步变老，当要面对面再打开当日的短信念叨，也千次祷告离别了行来，原来你想要的放纵换来的竟是我心痛，今你的吻变得当真，我仍不懂。当要面对面再打开当日的短信念叨，也千次祷告，别在这夜失控。谁都可以爱得起，谁可以算尽了分离。

小窝，还有个温柔的好老婆，孩子能顺利上大学，毕业就有好工作，每天上下班很畅通，没有早晚交通高峰，天天去户外做运动，看蔚蓝的天空。我能挣钱，还有时间去巴黎、纽约、阿尔卑斯山，我逛商场，我滑雪山，这样的日子好悠闲，人们的关系很友善，陌生人点头是笑脸，养老生病不差钱，由政府来买单，这就是我的中国梦，它很小也很普通，我不求变成龙和凤，我只想活在幸福中，这就是我的中国梦，它很简单也容易懂，踮起脚尖就能够到，不是悬在半空中，生意都要讲诚信，作孽都会有报应，食品安全吃得放心，贷款十年就能还清，人民币很坚挺，老百姓腰板很硬，社会相对很公平，不管是明星还是工农兵，这就是我的中国梦，它很小也很普通，我不求变成龙和凤，我只想活在幸福中，这就是我的中国梦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让我的憧憬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。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，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。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，姑娘啊，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？船在月夜里摇呀摇，姑娘啊，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，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你的窗帘，让我的憧憬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。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，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。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，姑娘啊，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？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，姑娘啊，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？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们都不必说，牵你的

孤单很痛的，对不对？我得放下，翻开这一页，没时间想过去，心中会怕，再问自己那些曾经的话语，谢谢是你让我有天空和明天，学会独立，站在未知的泥土里，看我勇敢的深呼吸。黑的夜我不怕，天空很大，像在说不能哭，下一页的我会去哪里，用多大的勇气，所有梦里面的风雨我不怕，那是我的诗题，下一页的我希望能拥有美丽的明天，所以这次我送走从前，因为我看得见。担心什么之前的回忆，我在掌心里，让我再苦也肯努力。耳边的风吹吧，让我听见新消息。在旅途上，爱是氧气，让我越来越肯定。心中会怕，再问自己那些曾经的话语。谢是你让我有天空和明天，学会独立，站在未知的泥土里，看我勇敢的深呼吸。黑的夜我不怕，天空很大，像在说不能哭，下一夜的我会去哪里，所有梦里面的风雨我不怕，那是我的诗题，下一页的我希望能拥有美丽的明天，所以这次我送走从前，因为我去。

下的你沉默而孤单，停止的脊梁和瘦削的肩膀，眼里的迷惘，影子的苍凉，夜雾茫茫，可以对着你一整个晚上，什么都不说，数着呼吸幻想，想着真实的你到底怎样，怎么坚强，但爱情悄悄地追来的不露痕迹，化成一件外衣，闭上眼前的你，我思念到了底，就一直逗留在你心里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，开车。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随着新年的临近，春运高峰期已经悄然来临。春运是一年中客货流量最集中、人员流动最频繁的时段，也是交通事故的一发高发期。与往年相比，今年自驾回家过年的人增长幅度很大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提醒大家一些事故高发路段，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，请提高注意力，谨慎驾驶，团团圆圆过大年。有些车主不知道是无知还是无视，偏要去应急车道停个车，查看个地图，伸个懒腰，伸伸腿，还有的可能太累了，居然晒个太阳睡个觉。 最让人无语的是烧火做饭的，殊不知危险就潜伏在你的身边。如果后方车辆驶来，刹车不及时，后果相当严重。九六九车五飞扬温馨提示，如果有必要，请在停车带停车，车辆抛锚实在无法进入停车带时，请竖立安全警示牌三脚架，打开双闪，同时下车，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待救援。高速公路上行驶也得注意安全，在高速公路的匝道口、分道口，这是高速上最要命的地方了，不少事故都发生在此。平日行车时，急转弯路段本来就属于事故的易发地点，高速的匝道上车速过快，即使只是很小的急转弯路段，却蕴藏着巨大的危险性。不少车主不熟悉道路，索性在高速公路分道口指示牌下停着研究起线路来了，真的叫一个惊心动魄。被交警叔叔抓到之后，还总能说出一些所以然。最危险的就是高速公路上倒车，这种人胆子也太大了。九六九车五飞扬温馨提示，在急转弯路段行车时，一般不要猛踩或者快松油门，更不能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盘。正确方法是先缓缓地放松油门，然后连续几次轻踩刹车，达到控制车速的目的。错过路口可以到前方的服务区掉头返回。今天九六九车五飞扬，我是亚威，过一个好年，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把温暖与安心带回家。 就在这一夜之间，全然盛开，是如此灿烂，如此绝对。难道他也在想念着谁？莫非他也能体会我的眼泪？想起你我心中

大寒虽然寒冷，但因为已经春天，所以不会像大雪到冬至期间那样酷寒。这样一个时节，人们开始忙着除旧释新，腌制年肴，准备年货和各种祭祀贡品，扫尘节物。因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就要到了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大寒遇上小年，大写着喜庆和温暖。 凝视着你的背影，就快要接近透明，哭不出来的声音都跟在心底。临别时你的眼睛相隔着无边距离，我是真的不忍心把你困在原地。你想给我的美丽，我只能屏住呼吸，却隔着空气感受你的痛心。如果在你明亮的世界里面，我只是阴影；如果在你轻柔的嘴角眉间装满了风雨，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对你说一句，我只想和你永远在一起。是你的眼睛相隔着无边的距离，我是真的不忍心把你困在原地。你想给我的美丽，我只能屏住呼吸，却隔着空气感受你的痛心。如果我不能给你披上一件幸福的外衣，如果我不能把你捧在手心不让你受委屈，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对你说一句，我只想和你永远在一起。如果在你明亮的世界里面我只是每天装满了风雨，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对你说一句，我只想和你永远在一起，就在一起。 说最感动的话是自己心的伤，拥抱过后就各自走散，这笑容有些匆忙，手心还住着遗憾。你自由了，琴声缱绻时光，他人完美无瑕，只是还有一些没到达。那个属于我们的叫做体谅，想念是一如往常，还不听话。后来我们一起会怎样，是不是会再想去的地方，是风景才能欣赏，人来人往。后来我们，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。